有人会好奇你，会害怕你，有部落帅哥吹着口哨招呼你。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太阳，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进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眼睛，你的气节令人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山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实吸引，一起钉在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槟榔。Yeah! 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盘龙变成了我的猎物。 你的马在草谷，像那飞上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像头的猎物。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难吃的槟榔油。 巨星降临，飞碟日，飞碟降临。 巨星、啊， 巨星降，巨星，巨星降临，飞碟日，飞碟拥有巨星日。我刚刚可能其实脑袋里是想讲这样 啊。 他们是 飞碟巨星，就是华人女单， 他们是 马丽， 他们是 Backing， 这是 Uluma， 再加上了范晓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哎，话说啊，就 是、你 是 Uluma 克，我是 Uluma 丽。 我不五撸啊，你五撸。 你很五撸，你在说什么？你有小狗眼，你是世界上最五撸的 boy。 我是最五撸赛的 boy。 五撸赛 boy， 你要说什么？ 就是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啊，它其实有一个提供，就是你的竞争，要算是竞讲， 就是你要把它列入清单，观察它。 对对对，观察清单，就是也许、你跟他是差不多同期成立的粉丝团， 有同性 专业，对，或是 就像你可能你的观察对象就是马云。 我怎么可能是马云呢？ 诶，你不知道吗？ 你在说什么？我要说 一个是马克，一个是马云。 我要说的就是，对啊，如果是你的话，你的粉丝专业就是要列在观察者范围，是不是应该就是露露啊？ 哪是 黄露子英？ 黄露子英，他真的是一个艺人诶。 对啊， 我不觉得我是艺人啊，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艺人。 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这种自觉，身为一个艺人，竟然没有艺人的自觉。 你也没有自觉，你跟马云站在一起啊。 诶，我跟马云这真的就是瞎扯淡，但你的确是个艺人，你在说什么？ 嗯，没有诶。好像我刚刚第一个反应也是在想说，嗯，广播电台还有谁就是可能也有粉丝专业，可能有点像 娃娃魏如萱。 不是，我刚刚想到可能是阿关什么之类的。 阿关有吗？ 阿关有脸书诶，我记得。可是阿关好像， 我觉得阿关跟你的性质差很多、欸因为阿关主要就是在主持唱片的，对，还有活动记者会。 嗯，可是他的脸书，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看，我记得好像都是小编在分享、 哦是哦， 就是不是不太像是他个人在经营， 就可能也是 Hit FM 团队。 废话那么多，是因为今天12月21号，我们是没有寿星的。那 今天是冬至，要吃汤圆啊！ 我们来考试吧， 吃汤圆。 飞碟随堂考，考试 喽！阿令随心国语音乐为电影是在哪个国家拍摄的？答对可以获得阿令亲自挑选的随心纪念小物哦。答案是日本。 超贱的，超贱！23639955，你知道什么？我根本不知道题目，我只知道答案。 对啊，其实你也不需要知道题目。 好啦，日本啦，日本啦。这首歌曲来自阿令。真的是 随心 所 欲。 掌心之间，感受人生第一场雪，也脱落叶，随着樱花最后一片。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陌生语言，我学会微笑说谢谢。 便利商店准备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用心张解，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起火，随心所欲随心的歌，让你能靠近我随心所欲从容不迫，让我能爱上你当如果有好的结果，随心所欲随心的我，我可以才是快乐，随心的我，随心的歌，安静的街听脚跟说他的疲倦，时光之间旅行就是我的语言，各自去冒险，这是给自己的承诺，旧的我并不想再重播，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起火，随心所欲随心的歌， 经过我拢毋捌斟酌，我的水我就是红红，作红的红红。那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我生做大班，有我的浪漫，地面花顶看到我一满满的风范。咱不是青粉，你嘛捌慢过。你也有在我身躯丢伫咧，你想找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了这久，你不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子，当作我拢无知。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的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阿水，你嘛有着一味。心情就爱放晴，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有这多人根本不知着我的名。我是的六届，六届的丁阿花，不管时代改变，我嘛伫咧开花。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我就伫你身边，你熟悉的土地，我用大海，大海的心交陪。 是做伙大，我是顶阿伟。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丁阿辉。丁阿辉不是丁子花，误解的力量更巨大。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新全台语创作专辑《丁子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北新车大展，顶级跑车、概念新车席卷全台。日本比基尼赛车皇后领军，百位性感名模火辣争锋。年底买车折扣多，车商配备加码送。台北新车大展，12月23到26，世贸一馆看展就抽 iPhone 7。 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回违四年，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首播主打林荣璇、姚可杰友情献声，笑着哭了。12月28全面上架，起初娱乐。 大家好，我是谷谷。 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太祥和了 ，Oh my God！ 今天呢，我们特地跟夜光家族偷了趁月。 太祥和了， 因为我们要欢迎一个这个组合，就在我对面很清新，而且他们看起来就闪着圣光，所以我就不太能抬头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很 pure 的感觉。 我们需要先介绍他们出场吧，对不对？ 好，我们先欢迎三位 pure 的小天使。 欸，但是有一个难题，就是因为他们也不是一个团体，所以他们不能说嗨大家好，我们是 SHE， 我是 Selina， 我是 Hebe， 我是什么 的。那么你们好吵，那要给他们什么样的 title 呢？ 对啊，你们有一个组织名，有啦，组织名称是纸剧场嘛，对不对？ 然后天黑请闭眼的成员们，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让我们欢迎天黑请闭眼的成员们。 这好像就是要玩狼人游戏哦。 对啊， 就之前还开过一个电视 节目， 对，娱乐节目。 那谁要先 起头？ 那我先。好，大家好，我是简曼书，是书。 快点啊！ 就这样， 我讲完了， 不然呢？ 你要继续讲我讲什么？ 好，大家好，我是小豆孙可芳。 大家好，我是君浩，徐君浩。 欢迎三位天黑请闭眼的演员们，今天要来宣传这一部戏。然后也因为纸剧场已经从第一部是《恋爱沙尘暴》嘛， 对， 然后到荼蘼，到姜老师，然后第四部是你们， 没错。 然后 已经第四部了， 已经第四部了， 现在第三部。 对对对，可是我因为就是常常听到说，哎，纸剧场找了很多演员，然后找了很多导演、编剧，然后要做一些很新的剧。我就自己就听说，可是你要我说到底纸剧场在干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其实我是完全不明白。那两位新生要来介绍一下吗？ 好的，那哎，我就由小豆来解说一下。 好， 纸剧场其实就是王小丽导演带着我们其他导演还有24个新演员做的8出戏。 哼， 然后其实这8出戏有4个主题，就第一个是爱情，就是沙尘暴跟荼蘼，恋爱沙尘暴跟荼蘼。然后第二个主题是悬疑推理，就是姜老师你谈过恋爱吗，跟我们现在这一出天黑请闭眼。对，然后第三个主题是，哦，天哪，脑袋 哦， 第三个主题是鬼片， 是鬼的， 鬼 就 是灵异恐怖， 是真的会很恐怖的那一种吗？嗯、 会蛮酷 的、 哦、 真 的 会蛮恐怖的、哦， 对，就是挑战一些台湾没有拍的新形态的电视剧。嗯， 但是那个类型有两部，一个就是会真恐怖，另外一个就是哎、欸、有鬼，但是也不见得你要怕它这样。嗯， 对 对对。 全联先生鬼那种， 差不多，但没有那么幽默啦、嗯、 对啊、嗯， 对，可能会也跟爱情有一点点关系， 跟爱情有关。 嗯，对。然后最后一个是小说改编、嗯，就是现在徐有宁导演在拍那个《花甲少年》长大人， 嗯、啊，卢广仲那一部， 广仲在拍的那一部，對對對對， 然后又不愿意透露他的造型是什 么。有啦，他其实都有偷偷剖一些，剖一些这样子，嗯、很特别。 那你刚刚说小弟，老师带你们24位新演员，嗯、那你们24位是怎么？你们是参加一个甄选吗？还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嗯， 那个时候是海选，嗯，然后大概400个人选吧，嗯，但是原本好像。打算选10到15个这样， 400选10或15，嗯， 300多400好像差不多是这样，嗯，因为拿到序号，然后算那个时间，差不多。 你还记得你的序号吗？ 记得好清楚哦， 我忘了我的序号了，真的忘了，哼。100多200那种。 那你们怎么？你们甄选的过程是怎么样？较劲儿？ 它有分三关的，一个就是你要先寄资料，资料里面就要有你这个人创作的，或是拍你这个人的影片。你也可以自我介绍，你也可以创作剧情短片。 就算我不会创作，我可能自我介绍的影片就是我的创作。 对，然后教你的资料啊、履历啊，然后就会先 杀。 对，然后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差不多有300-400人。嗯，然后第二阶段之后就要面试、才艺表演跟 独白、 欸、啊，还有即兴。嗯，那是第三关，独白是第三关。 哦，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的考的。 哦，因为他有分，两种考试、嗯。我那个考试就是第一关记资料，第二关是即兴表演跟才艺表演、嗯，第三关就是要独白表演跟另一个才艺表演。 那如果非本科生，不就是会感觉？ 我有个问题，那为什么小豆是不一样的？ 欸，天哪，好尴尬，没有啦，因为他那时候有分。就是什么专业班，嗯、没有，应该说我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广告电视广告了，嗯，所以他就会定位，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作品， 你非素人， 你要报，对，你是非素人，你就非素人的考试、嗯，就是要参加非素人的考试，所以那时候是跟一堆就是还蛮厉害的人、嗯， 我那类的考试就是全素人， 你就是素人组那样子。 全素 可是素人组听起来也不容易， 啊、 因为听起来就是要本科生。我如果是完全一个菜鸟进去，这趁月好烦哦、喔。 有人在吹， 这 知足了。 这个是鬼 曼叔，不要再吹了，曼叔。 这是鬼怪系列吗？所以哦，好。 那君浩是戏剧本科班吗？ 是，我是念戏剧系的，没错。嗯， 那你的才艺表演是什么？ 我 吹箫。 我第一次才艺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个情境表演，嗯、我模仿我是保龄球瓶这样。 天哪！ 你模仿你是保龄球瓶， 因为我觉得如果400个人考试，可能有300个人会表演唱歌或跳舞，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没有比别人强的话，我就要出奇招。嗯、 对， 所以我就表演的内容是我是保龄球瓶，然后我在轨道中间有球飞过来这样。 然后你会闪球吗？还是一种 我不闪啊，因为我那个情境内容就是我做噩梦，梦到我变成一只保龄球瓶，然后我说啊，完了，原来我平常打保龄球，我从那个角度看，但从这个角度看原来是这样。然后有球飞过来的时候很恐怖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又不能动。 那你有被打到吗？最后 没有，没有被打到。然后我就是表演，哎，第一次这个玩家第一次哎洗钩， 这个玩家， 然后第二次哎又洗钩，还很高兴的时候，然后就被那个栅栏给这样推倒这样。 叔叔，如果你是评审，看到这个表演，你会给他很高分，觉得他创意很棒吗？ 我 还是要看实际内容，要 看 一下 看你的表演。 我比较想要看就是被打到，然后快倒没倒，一直大家在等待 哦，那个超难的。 我怎么有想到啊？这样蛮好看 的。你说全面启动的陀螺吗？ 对， 要倒不倒？ 对， 要倒 不倒 的 啊！我真是没想到。 所以那小豆，你是也有那个吗？嗯、 对，才艺表演。 你的才艺表演呢？ 翻花绳。 我表演折被单。 啊！我想起来了。 天哪，怎么大家都是怪咖？ 你是说像当兵那种，就是什么几分钟内要折好？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抱着一个。大家好像都会唱歌跳舞很厉害，然后我再怎么样都没有别人厉害。嗯，我想说那来一个特别一点的。然后因为我平常 就是在套被单的时候，我都会看网络一个影片，就是一个阿伯介绍怎么套被单最快。嗯，然后那时候觉得天哪，这太有趣了，我要表演这个，所以我就带了一大床冬天的棉被去现场，然后一边套被单。如果说你旁边有很 一边套被单，然后一边干嘛？ 然后一边用一些很台的话解释怎么套被单， 就是有点像模仿那个阿伯。 对对对对对。 然后哦，这个哦，这个四个角哈、哦，你应该先等等等。 差不多，差不多。 那选项之后呢？他们有保证说这个选项之后就是会有接下来这个戏剧演出，还是他只是就是一个培训营队，你就是我旗下的小种子这样？ 其实选上之后是要先上课，嗯，就是上为期还蛮久的课程， 差不多100个小时。 对，嗯，然后 那时候你就认识了？ 对，那时候我们是同班，嗯，那时候就蛮好的。 然后所以那之后呢，如果这职剧场推出之后，然后再甄选说谁可以加入，谁可以加入这样子。 对，其实它是有角色名单，就是会有每一出会有几个角色释出，然后让我们去 audition 给导演们看。 你们是可以自己选吗？就是我喜欢这个角色，还是是会有老师分配说你就是要去 audition 这几个几个几个几个这样？ 其实那时候名单出来，我们都大概会知道说哦哪几个角色可能是我可以去试的，因为有些角色的望那个光形容就跟自己差很多。嗯，但是我们都还是会。大部分都还是会去试一试这样。 可像对我们来说、嗯、我们就是对于你们两个是完全 陌生 然后是没有帮你们定任何的型欸、嗯、那你们自己觉得你们是哪一种 哪一种？ 就是嗯自己会知道说哦如果这个角色是一个好、啊、如果他是帅气学长的话那我就会知道哦那 可能不是你。 对 大概不会是我 帅气学长啊。 对啊 你在说 对欧米他很明显就是小鲜肉啊， 对啊， 他就是有帅气两个字，他就可以去演，然后他在那边仗着广播大家看不到，他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就算没有，就算这一部是要演 BL 剧，我也觉得他要演瘦的那一方， 真的假的？ 他就是小鲜肉， 对，可是那假设说那个学长的属性就有点 S 的话，就会有点不像我这样， 对呀、 啊，所以看剧本的时候就说哦，那这个角色。大概不会是我，或是、嗯、或是在超商把妹什么的，我不知道。 很痞很油的那个就不会。 哎、欸，但是这两个戏都有播出了，这样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那只是说你的个人特质不像那个而已。 对，就是明确也知道说，哎、欸，最后导演选的那样子的角色，的确跟我个人特质是完全不同的。嗯，就是嗯，对，果然是这样。就像我最后选上的角色，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演不来这样。 嗯，那小豆你的特质呢？你觉得你的特质是什么？ 其实我的特质有点模糊，因为我在教室就是比较疯疯癫癫的这样，然后小弟老师也常会把我定位在搞笑的那个世界，嗯，就是他有时候会说啊，比如说我们这要演一个搞笑的，来小豆，然后就会叫我做一些搞笑的事， 是随时 cue 你都可以搞笑一下这样子， 也没有不是硬搞笑啦，就是偶尔， 哎、欸，你旁边狂点头、欸，哎， 并没有 ，come on， 你是肢体搞笑还是言语搞笑那一种，还是表情搞笑？ 没有，我觉得我很好笑， 智商搞笑 ，hello， 从灵魂深处的很好笑， 好神秘哦。 大概是因为我才艺表演的关系吧， 所以大家可能对你认识一点之后，就觉得你适合演一些很怪的角色喽，或是 嗯，但是我不晓得，我觉得反而好像那些导演，其实因为有很多导演都会来偷偷看我们上课，嗯，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会坐在旁边偷看，所以其实他们对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就是看到我们大家在台上有时候很震惊，有时候哭啊，有时候很白痴，有时候做什么动，所以其实他们对我们都是有稍微的想法。嗯，然后再去试角色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决定。我就是都试、嗯，就是不像我的，对我也去试，这样让他们觉得，哎，我说不定有很多种样子。 哎，你们两位还是学生吗？ 不是， 不是哎、欸。 所以就是现在开始已经确定你们的演员之路要往前迈进了。 是的， 好的，我们了解了职剧场，了解了，就是因为。职院里面就很多的新演员，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突然这样串出来，可是一出来演戏又不是那种真的瞎七拉八就是乱来演的，讲太直了是不是？ 我觉得形容得很好， 就是真的就是他，你看得出他是用心在演戏的。好，我们了解了之后，那进到天黑请闭眼，这是一出在讲什么的故事呢？叔叔 哦，好，因为是悬疑推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有讨论、嗯、就真的好难介绍，因为很不小心可能就爆 破 了一个 梗、 就所以我们 就决定都不介绍， 对，就 不 要介 绍，没有啦，然后今天就结束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就是讲了一个非常简单，就是一群同学、嗯、就是高中同学，那因为发生了一点点事情之后总监大家就没有再联络， 那十年之后我们又办了一个同学会，因为我们都是登山社的，于是我们又到十年前去爬山，埋下了一个 时光 胶囊。 嗯， 我们再去聚会，想要把那个时光胶囊挖出来，殊不知可能因为之前十年前的一个误会，开始有一连串杀人事件，但谁是凶手不知道。 嗯， 当然不能跟他来讲， 没错。 这很像两部好莱坞电影的 mix， 一部是那个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就是我知道去年暑假你做些什么。 你是不是讲很老？我觉得好像他们会觉得说， 对，好像你们太年轻，你们太年轻。 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这是经典台词，可是他们就觉得那是上个世纪的电影了。 然后另外一部是新的，另外一部就是一群童子军，然后他们要对抗僵尸的那个故事。 什么啊？ 什么？ 这是什么？ 我觉得我像没看过电影一样。 什么？ 什么童子军要对抗？ 我现在忘记那个中文片名叫什么了，但也是一部搞笑的，然后也是他们要去山上露营，然后对，在山上，可是因为那个世界已经都被僵尸给占据了，所以他们要去打击僵尸，他们要拿出童子军精神这样子。 然后也是有血腥暴力吗？ 那搞笑的，但有血腥，对，当然也有血腥。 所以这一部《天黑请闭眼》就是说开始会有人在杀人了，然后你们杀人那些画面会很血腥吗？ 不会，因为也不能播， 太血腥了。 对， 所以三位是同学，那你们分别在里面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饰演的角色名字叫洪小彤，然后他 小彤， 对，是小彤， 从小就是他人眼中的女神， 对，就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女神的名字， 是是，没错。 然后因为这个应该是可以讲的啦，就是她跟她的男友太亲密，然后被人家讨厌，就有一些艳照流出，所以就有点遭到。 我会看到 曼 叔的艳 叔的艳照吗？ 我敬请期待， 期待这部片哦、 啊！而且我的床还有人生第一次出现床戏，超唯美浪漫的、 欸。是会有背部裸露这样子吗？ 有哎、欸，好像有， 有 啊 有 啊、超期待。 但是背你们知道背很长，就是它有分部。就是一个部位的，也不是全裸。 你说什么肩 啊什么的？那因为但是啊，那这可以分享，就是他们在帮我，就是美术组在帮我后置那个艳照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里找来一堆 AV 女优照片， 要你揣摩吗？ 不是去合成，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拍那么多，就合成了很多，然后很多身材我真的是觉得 我有看到 不是那么接近，而且还有一些是三 P 的，我觉得有一点扯。 帮你合在里面吗？你有真。藏那一些照片啊， 我有拍照， 好想看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大家可以找找看哪一个是真的我，哪一个是身材比较好的 others。 所以就是在学生时代，你跟你男朋友的，就是被可能有心人不知道，反正就是有 心人 有性爱照流出的感觉。 对， 對 那我就被有点算是被霸凌， 嗯， 然后就被退学， 嗯。 这么严重， 对， 退女神学，女神不是应该是 Mean Girls 的那一群，就是耍逃了吗？ 耍你说， 你叫他去欺负别人那一种， 嗯，那就跟大家就失联了，十年后再跟大家相遇。 嗯哼， 我的角色大概是这样。 嗯，那小豆呢？ 然后我的是刘成芳，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八个人，八个好朋友的角色是用颜色来区分的， 所以有八个主角， 对 对， 可以这样讲， 对，嗯、就是红、 哦、 红橙黄绿蓝靛紫跟白色这样， 嗯、 然后他是洪小彤，他就是 红 色，然后刘成芳我就是 橙 色， 欸、真的耶，我现在才发现， 橙黄 刘 成谁姓绿啊？ 苍啊， 苍 张书豪那个角色，陆伯苍 哦，蓝靛靛谁是靛？ 周若清， 电电有什么？ 青色 啊，紫呢？ 李 子 柒， 李子柒。 哦， 别人你是觉得说那个字不是用那个字就不开心？ 我就想说每一个颜色可以对应到那个姓吗？我想每个都要对应到姓的话，就是有点 难。他就是名字中间有 姓绿很糗、欸， 对姓绿什么东西啊？ 我现在才发现哦，红橙黄绿蓝靛紫白， 很酷。然后我是橘色，就是然后我是饰演洪小彤的闺蜜这样。 对。 然后我们对 怀疑你就是流出艳照的那一个坏蛋， 哎，怎么可能？ 因为就女生都想得很对闺蜜坏坏的， 对，这就让观众去猜，因为我们导演很会扭转观众的那个怀疑的心理， 没这么好猜， 对， 对啊，因为其实紫硕有可能是我的闺蜜， 对，不好说， 不好说， 所以你演她的好朋友，那你在里面的个性角色是怎样？ 就是演女神旁边的那棵草，就是。因为女生就其实高中那时候我在试这个角色，导演就有说 就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学校都会以一个最漂亮的，嗯，然后他旁边会有几个你不是很记得，就是 脸糊糊的， 就脸糊糊的，然后名字也糊糊的，然后也不是说很漂亮，嗯，但也不会很丑，但就是一直存在在那个， 好伤人的话哦。 不会啊，我觉得很难呢，就是这个角色很好玩，嗯，因为他存在感又不能太低，可是又不能很强颜，对，嗯，所以我就常常在旁边比较安静。 那你以前高中生活是哪一种高中女生啊？ 我其实是另一个， 就是女神。 不是欸，我差得远了。 不是， 我其实是黄玉秀吧，就是另一个黄，就是有点白目，有点吵闹，然后常常会， 而且在搞笑，负责逗大家开心的那一种， 带气氛或是带桌游，带，嗯，活动这样， 加入康复社， 对，就是康复社的人。嗯， 好， 所以演这个角色这样。 那个紫色。君浩，嗯，你演的是 他是我们八个人，我们组了一个社团登山社，嗯，然后我们就是登山社八人帮这样，然后我是社长，嗯，就但也不见得我是体力最好或是最能干的人，但是就是 应该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所有行李都丢给他， 对，就是我，对，确实我就是如果说角色就是瘦比较 M 这样，对，大家就是哦，哎，你做那个什么，哦，好啊，哎，那个安排一下行李，哦， 要负责。排行程啊，订房间啊，全部都是社长。 对，但是因为所有事情都在我操控底下的时候，就是也爱啊恨啊，我觉得都会很清楚这样。嗯，所以这些人在我眼中怎么样啊，跟我关系怎么样啊，谁对我好一点啊什么的，我都会了如指掌。 感觉你就是大坏蛋。 哎，欸， 我 讲话也很有戏耶， 大坏蛋。 大 坏蛋。 先锁定他， 锁定。 所以《天黑请闭眼》它其实也是一个桌游，你们就是狼人游戏嘛，对不对？ 它其实是 杀手游戏 ，所以你们自己在录之前，你们有一群八个人有狂玩吗？ 有， 有玩。 我们因为我们去苗栗山上拍戏，然后在山上也有玩。 可是这个游戏不就有个盲点吗？就是同一群人一直玩到最后，就是你都已经看得清楚他。 但是有一个差别是，他们是念戏剧的。跟念戏剧的玩非常好玩， 这倒是真的， 非常好玩， 玩到精神崩溃。 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要拿杀手游戏进来跟他们玩一场才对啊，就看能不能抓到凶手。因为他，我觉得他在电台里面应该也是属于蛮得意，就是自己很会 問話。我还好吧，我会紧张那种，我怕怕。 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我没有杀人啊，没，就是 马上被看， 马上就被识破那一种。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来聊聊这一部《天黑请闭眼》。 劲歌金曲， 承诺没有办法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我是田雅霍，这是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不是你奔不。 如果已经走不到永远，那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 我们不要再见面，免得我又想你的耳边，这样的感觉好危险。我可不想再对你留恋，从此没关联。 我是田雅霍，不要再见面是一首心碎的情歌，讲述着明明很爱，却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感情。编曲层层堆叠，仿佛为悲伤的自己筑起一道高墙，更为这首歌的情绪加分。推荐给你，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我依然开始期待着最可恶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各位好，我是李涛。最近几年走访台湾各地，发现不少15、16岁的孩子就已经满手粗茧，苦力谋生，认命的成绩世袭贫困。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试图从根翻转弱势子弟，让所有的孩子看见希望。 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感恩由您，邮政话拨19724023，19724023。 我是娃娃魏如萱。天黑请闭眼， 要开始玩了是不是？ 请闭眼，凶杀手请睁开眼睛。欢迎继续回来圈圈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邀请到了天黑请闭眼的演员，有曼书，有小豆，还有君浩，欢迎。那刚刚说到你们会就是在山上就没事就在八个人在玩，那谁是玩这个游戏最强的？你们有觉得谁就是？我明明就觉得我已经看穿你的戏路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攻不破这样。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蛮强的。 对啊， 小豆蛮强的。欸，他也是那种要是他的队友不认真或是太弱的话，他也会生气。我有一次跟他同一队，然后 我一定要举报他才是最认真的。就是他每次都说我玩游戏不想太认真。然后如果他是杀手的时候，或者他不是杀手，他就会说我用我本人发誓，我不是杀手。 我真的很讨厌，就是说我如果是什么，我就怎么样，就是那种你就是故意要冲康杀手的人。 没错， 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说这样就不好玩了。 因为好，如果说是小豆好，我即便玩游戏，我也舍不得骗他。 天 哪！哎呦，哎，刚刚我好像听到什么？ 不是，就是 你们在前辈面前放闪吗？ 好像 不能播， 好像不能播。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不太喜欢骗人。嗯，对啊。 所以没有最强，但最弱是他。 对，但我觉得张书豪超会带动， 张书豪超会。 你说是吆喝大家一起玩吗？还是 就是他在控制那个节奏的时候超快，他没有让你要思考的时间，就是快快快，然后快好下一个下一个，然后快。那因为我们在拍，我们都会在拍摄跟拍摄就是空档中间可能5分钟10分钟的时间，赶快玩一轮这样子。 五分钟也要玩一轮，就太硬了吧？ 硬要玩， 5分钟不是去上厕所跟喝口水的时间吗？ 就硬要玩一轮。 因为那场戏本身就在拍玩这个游戏，然后我们又是熬夜拍，所以我们很容易一休息就。 要不然就 赶快玩，赶快玩，那我们就， 好累哦。 对啊， 所以你们登山社就是10年后再度相见，就相约去爬山，所以这有很多都是在山上完成的戏咯。 是的， 90%吧，90%都在山上拍， 对， 每90%有85%。 其他山之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什么校园啊， 对， 学校。 在山上拍球，让我们觉得哪里很硬、很累的地方吗？ 全部， 全部 觉得最本身来就觉得最痛苦的地方，可能就超越你想象。 被蚊子咬到爆吧？ 哦，真的是被咬到爆。 我们另外一个女演员，她的戏服都是短裤。然后他好像体质也比较容易过敏，他就是真的被咬到爆， 整片脚，这两双腿， 工作人员也是， 对， 全部手脚只要露出来的地方，就是全部很像麻疹这样， 就是麻风病患 这样。对， 然后剧组也觉得说，自己注意一点喽，就这样。 对， 有没有喷各种防蚊液？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抗药性， 对，他们就有抗药性， 好像就还蛮喜欢这个味道。 对啊， 你们这一出戏拍了多久啊？ 大概七十天吧， 有这么久吗？ 差不多70天， 有2个月，2个多月， 快3个月， 2个月，以为40天， 什么40天？ 对啊， 所以40天是山上。 那在戏开拍前，你们跟叔叔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那你们第一次看到曼书的时候，觉得要跟他一起演戏，感觉怎么样？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他找我们出来唱歌，先 唱歌， 对， 因为想说要让大家赶快很快速的时间变成好朋友，因为 你很不像是会约大家去唱歌的人欸。 其实也是为了工作啦。 原来是这样，是不是？ 我好伤心哦， 心碎了。所以这一切都在演的吗？ 对，其实并不是想跟大家好朋友。 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你们初认识那个场合呢？就约唱歌，你们是有办法马上进入状况的人吗？ 直 接带了五瓶酒开喝啊！ 而且我们前一个小时没有人点歌， 对， 大家都在那边啊，不然先吃个饺子好了。 那这时候张书豪呢？他人呢？ 张书豪他也在， 他在哦。 嗯，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的， 就是他也还是有一些偶像包袱，对对 对 对。 然后就大家开始你一杯我一杯，一个小时之后， 就 抢不到歌了。 但你一杯我一杯，你们还记得那时候你们彼此在客套些什么吗？ 马上就不客套嘞。 你说 我其实也忘了 之前是不是？ 就是那一个小时刚认识说哦你好，就是我 对， 然后对有这个 什么，然后哎那你念什么的怎么样啊？ 然后这个饺子蛮好吃的耶， 不然来吃点卤味好 了。 好尴尬 啊，不然来点个牛肉面之类的。 对对对。就超级尴尬， 但应该经过那一次之后就会好得很快， 很快， 然后你们拍戏又很密集就更快。 对， 你们除了这一部戏，你们职剧场是会交替出现的吗？还是你们就会只出现在这一部《天黑请闭眼》？ 会哦，会也出现在别部戏。嗯，像 前面都有啊， 前面现在正在播第三部，第一部跟第二部我也都有出现一下。嗯， 图明有出现？ 有啊， 你图明看完了对不对？ 对啊， 他是那个被杨丞琳误认为汤有燕的那个， 就他在家具店有碰到一个人嘛，然后后来 哦，你是那个很认真的业务， 对， 就是他杨丞琳的隔壁的邻居的 设计师，就是你也是念建筑的，就是说哎，我可以帮你， 对对对对对， 原来是你， 是我， 我现在发现了， 嗨，大家好，我是郭有为。 哎呀，好妙哦。 对啊， 那小豆呢？ 我是在下一步就是 你说天黑请闭眼的再下一步。 天黑请，我其实现在不太知道顺序，但是我知道我是在传记那一部花甲的另外一部傅培梅要跟安心雅的那一出戏。 嗯嗯， 对， 也会再出现。 对对对对。 好，那最后要不要来讲天黑请闭眼你们是什么时候啊？然后请有没有请大家想要多多注意你们，你知道这部戏、 有没有最得意的一场戏？ 现在就要公布得意的那一场， 或者 得意啊， 或者那一场你觉得演超好， 就是大概最那一集那一瞬间， 请注意我的眼神什么之类的。 哇，那讲片头好了。 哦， 我其实觉得我们， 啊， 因为我们片头是特别拍的，那然后就是因为要制造一个悬疑感，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死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演尸体。 嗯 嗯， 那我们拍摄片头那个空间，就是其实真的是一个蛮糟糕的空间， 完全没有空气。 对，然后他就在地下室， 他是故意要压迫你这样子吗？ 也没有， 就是 剧组找 到那个空间， 对， 然后 有这个效果， 下面全部都是那个粉尘。 嗯， 就是你大概进去三分钟，你就会发现你的肺部应该都是满的了。 嗯， 对， 只要稍微。就是衣服碰到地板就是全白， 嗯， 所以是非常非常恐怖。然后我们在那边那个场景，我们拍了应该有两周， 对， 两周，嗯， 都在那边天天吸那个粉尘， 而且每天收光头发全部都是白色，都是那个粉尘，嗯。 然后我们要躺在地上演尸体， 对， 就是然后二氧化碳充满， 嗯，然后也没有任何台词嘛，就是演尸体， 对，就是演尸体在那边这样， 就 action 就不能动这样。超， 这不是最近最红的假人挑战吗？ 没错，欢迎加入我们的剧组， 希望大家继续来挑战。 对，因为我们很精彩的戏都还不能说。 嗯嗯嗯， 对，所以 那你那不能说哪边好像？那你们自己觉得有什么突破吗？经过这一部戏之后， 嗯， 突破啊， 就你没有想过你之前会有这样的经验，或是表现，或是你又看到 叔叔已经知道啦， 嗯嗯 ，AV 女星嘛。 对对对，我已经可以转， 就简曼书可以三 P， 对对 对，哇，故意截中间的话， 哇哇， 嗯， 对，可以，我觉得有因为这一出戏有点喜欢上爬山。 嗯， 不是喜欢上， 可是你不是有 跟你差，你那个什么表情？ 你 自己，你脑补 什么？ 你想到什么？你的话，你的脑框出来了，然后 他的眼神是不是直接射出了他所有的想法跟欲望？ 惶惶的，惶惶的。 可是我觉得你本来就有在跑步，对不 对？ 对 对对。可是爬山真的是，我们有一天，真的是，拍摄十年后第一次上山，我们真的在爬山，然后来回在一段非常陡，因为导演希望我们可以就是 真的 很真， 嗯。 可是 因为不可能一次完成，所以就要一直爬，一直爬，重复了好几回合， 又上又下。 对，回家之后发现，哦，我的腿， 腿 怎么办？ 真的， 对。 但因此爱上登山， 嗯，蛮喜欢的。 嗯，小豆呢？ 我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什么拍戏的经验，这样。然后唯一一个演比较震惊的戏现在也还没播，所以观众大部分对我认识就是广告， 广告 或是搞笑的什么十二星座好笑的影片这样，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算是真的很震惊的样子让观众看到， 我让大家知道我也是可以震震惊惊的 啊，对，没错，要让大家知道，哦，我震惊演戏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因为这出戏真的蛮黑暗，就八个人都很黑暗， 是看了会心情不好的吗？ 不会， 不会，但是十二点播完的时候会觉得到底是谁啊？ 因为我们自己看剧本都会觉得说， 你们有签保密条款吗？就连爸爸妈妈传讯人问你们凶手是谁都不能讲， 不说， 不说， 不说， 可能是导演吧，乱推一个， 不说这样。 那有为设计师呢？ 哎，我是有为，没有啦，我是九四叫李子硕啦，有蛮有突破的，啊，不过。真的是不能透露，在第四集，但我知道内容会在第四集 锁定紫色男孩， 对对对，然后 有精彩的演出， 有一些突破，我自己觉得，那个突破很前期就拍了，我就一下子就对蛮困难的东西， 感觉你们是一个很开心的拍摄环境跟剧组，好像不会有那种就是什么导演很逼人啊，或是很要求把你磨到就是在身上就已经够那个了。 我觉得我跟导演相处蛮融洽的，但是我知道你比较，你跟就是子硕跟导演比较有一点， 是他对我非常非常非常严格， 他就是爱你， 爱之深则之切， 对，但是我很知道他就是希望我戏是好的，然后他也有告诉我说，如果他骂我个七八遍，然后再来第九次、第十次，效果会很好，所以他就只好骂我。 可他骂你是骂他是很冷言冷语的那一种吗？ 还是会说你是猪啊， 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他会想尽办法，有时候发现辱骂性字眼他这个礼拜好像听太多了没什么用，就会再换别的招， 真的听久会觉得说反正我知道你就是在激我啊，你就是激不到我啊， 因为我可能是也不是说已经激不到了，而是我已经就是一滩烂泥死在地上了，他这个时候再骂也没有用，他就会说你做得到，加油！好， 各种方法， 对各种方法，但是他就是从来不曾放弃过我，但是他蛮严格的。 那你们也是会互相诉苦的吗？ 会啊， 寻求拍拍， 所以就是拍完戏之后酒量变得非常好。 以前是一杯啤酒就醉的， 对，没错。 哇，你在山上有在喝酒的？ 天哪！ 你们这群人讲话都很浮夸，你们都眼睛睁大又捂嘴， 主使者 到底在演给谁看？好，请大家之后锁定《天黑请闭眼》。三位就是尤其有两位新演员，你们有脸书什么要跟大家宣传吗？就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你们后续，也可以去找你们这样。 就在我的粉 什么？ 我的脸书的粉丝专页就叫做许君浩，这样搜寻就会找得到。 我的就叫小豆孙可芳，然后再密切关注简曼书以及。天黑请闭眼， 天黑请闭眼，请大家锁定。其实我觉得直剧场应该不用特别强调，因为他已经做出那个 质感 就 记住了。 对，大家已经会期待说下一步不知道要干嘛，很期待。 对，但因为我们预告片很多观众觉得太可怕了， 大家现在胆子这么小吗？ 啊， 我才不信， 真的一直留言说太可怕了，我不敢看这样。 我们刚刚说那个片头现在网络上是不是应该快要看得到了？ 对，有一些片段， 有片段， 对啊， 还有30秒的预告可以看得到。 请大家敬请期待《天黑请闭眼》。今天谢谢你们， 谢 谢。 劲歌金曲， 城门打开让我进，来自王， 没有人可以代替他。来自纽约最纯正的嘻哈 ，Misco 葛仲山。 我不是你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不喜欢睡，习惯培养我的军队。对你利息要怀疑，历史上第一位，绝不是靠我父母给我任何机会。在银行里的钱是自己赚的心碎，想说我什么不懂得给我闭嘴。

才演唱的是《偷走时间的史蒂芬》，那它是我们专辑里面还算是比较魔幻的歌，然后听起来有点荒谬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在想说，如果一天不只是24小时，就好像我们觉得有一个小孩子或是一个世界上面的恶魔，他有可能把一天整天的时间，有时候我们过得比较痛苦，就缩短成20小时，或是过得很灿烂很美好，就变成超长的这样子。那刚刚那首歌其实就是在想象我们就是那个小孩子，然后有机会可以把别人的时间给拨乱这样子，偷走时间的史蒂芬。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是守夜人还蛮算代表性的一首歌，然后它其实是我们一来是帮 Demo 这个游戏做的片尾曲，本来是英文版，那这一次带来的是也是光宇哥帮我们写的歌词，是一个中文版，然后是抚慰所有心里面有一个爱丽丝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样子的困难的人，还是你是不是在世界上觉得好像很孤独的人，然后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个晚安的方法。这首歌叫做《爱丽丝晚安》。 你雾气黑，我会陪你穿越 Alice Good night Good night 把希望拼图一片片找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让我的心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十二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休团三年前的完美呈现。是为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刚刚上一个段落，大家会不会以为就是我们是录什么快红心，然后就是录前，然后就播 CD 播给大家听？ 不是哦，是现场的哦。 刚刚那个是 live， 让我们欢迎守夜人。 耶耶耶！ 嗨，大家好，我是 Nightkeepers。 Nightkeepers 是不是要就是跟所有听众自我介绍一下个人？对， 好。 好，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乐团， 我是团长旭章， 我是主唱 Leaf 叶子， 我是鼓手齐伟。 哎，见面他们讲话就会，你会觉得自己变得很有气质，变得非常斯文。因为 我们今天访问是陈绮贞吗？ 对，我觉得访问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哲学性的乐团。然后听你们的专辑，就是之前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叫守夜人，然后也没有看你们任何资料，反正我就是把 CD 放在车上，就是听着听，想说。就怎么会团名跟专辑可以这么的连结的这么的 紧密吗？ 对，想说你们到底是先有团名，还是在做这一张，还是做了这一张然后才有团名，还是你们是真的三个很相似的人聚在一起了？所以一开始还是要请你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就是三个有妄想症的人啦。 那你们当初怎么碰在一起的？ 其实因为我自己我在做电影配乐还有电玩配乐嘛，然后因为在做电玩配乐的时候写了一些歌，然后它本来就是要符合那个像雷亚游戏 的 对，像 Demo 或 Cytus 那些比较外国人也在玩的游戏，那在创造角色的时候其实就很多妄想跟遐想，所以我们在幻想自己到了一个只有黑夜的岛，然后一直像很多电玩都觉得打打杀杀，我们想说 那我们就直接幻想我们在岛上其实是一群死文青这样子，哦、然后可以疗愈别人，然后顺便 一群死文青的岛， 对，一群死文青的岛。 所以如果这个游戏要玩起来的话，要怎么玩啊？ 对啊，我要闯关什么？我要让 遇到 NPC 说你今天。卢卡夫卡 的，我只想揍你。请问下列哪一个有出现在这本书里面的文字？你要这样学， 这不变益智？我这是益智游戏吗？这是精头脑吗？ 它就是跟着节奏一直打，很快。然后，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刚刚那种序之外，还有很多快歌。然后，其实是像这个间谍的名字，就是会比较暴躁一点，所以它其实是压抑型的快歌，不一定是传统那种。 咚嘶 的这种快歌这样子，对。 所以一开始序章你在做很多电玩或电影配乐的时候，你就已经有组团了吗？跟他们就遇在一起了吗？ 我很早做音乐的时候是跟张璇组团，然后后来跟他们遇到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各种表演，然后互相认识，然后后来叶子他帮我们在这个角色扮演里面唱了很多很多的音乐，齐伟做了很多节奏，后来我们就那我们既然都是一群有妄想症的人，我们就组一个越妄想症而成为的团吧，就假装自己可以守护别人，所以我们就叫守夜人了，这样子。 那你们还记得那一天，就当你们突然觉得说奇怪，那我们三个都刚好不凑在一起组团，那是怎么样一天？哪一个契机？ 你说团的生日是不是？ 对啊，就 好像是 总是会聊到 冬天，对不对？叶子有没有记得有？就是去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么冷的时候， 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因为就是像这些歌，然后可能我唱，然后切打，然后好像就是自然形成了一个模式，就是一个没有契约的婚姻， 没有契约， 没有， 讲得非常好， 交情，对，没有契约， 对， 所以守夜人这个名字也很快就浮出来了吗？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跟齐伟其实都是那种半夜才睡觉啊，或者什么之类 的。你们 的 半夜是多半夜？ 可能就是到了六七点早上。 那个不是半夜吧？你们是靠大家回 公公出来聊的， 他们 集荒谬倒过来。但他其实又不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们组团，我们就可以像阿斌哥一样，随时随地粉丝团都有人回，就 是 有各种轮班。 你知道现在半夜十二点到六点经营粉丝团的那个人叫曹大哥。 哦，原来你们 曹西平哦， 对，曹西平，就跟你们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就想要当守护大家夜晚的人。 对，但这个夜晚不包括就是只是黑夜，它包括可能每一次我们觉得在这世界上可能跟各种人格格不入的时候，或是戴面具，因为每个人都是很虚假的活在世界上嘛，所以有点反讽。这个团其实乍听很疗愈，但是我们也是算尖酸刻薄的人啦，所以这个守护是也是有一点对抗这个世界 的。我觉得你的声线你就很不尖酸刻薄啊，你就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啊。 这就是我觉得很难受的地方。你知道人都有一些直头发想变卷头发，然后温暖声音的人其实也想要尖酸刻薄，我会勇敢一点。 可是你非常非常适合主持广播节目，尤其是深夜广播节目，就好疗愈。 就是光宇哥如果真的有一天他突然重感冒，我觉得你是可以带光宇哥班的。 这不敢当啦，但是不过我一路都听蛮多广播倒是真的，因为其实就是 他说他有听青春点点点， 真的假的？ 所以我一直很害羞现在。 因为他超爱你们，我偷偷跟你们讲， 我很喜欢你。 他一直说要上你们节目， 就是他的人生清单之一。 玛丽克节目， 你我没有这样好吧？ 你说没有到扭， 我应该是啊，亲爱的神，让我上下吗？不是， 超白。 所以好，你们组团之后决定要发片，所以你们发片就以这个氛围去创造，就是一个在夜，因为这张专辑是，虽然说我自己有那个玛丽姐姐说故事，我觉得说故事也很适合陪伴大家，但是这张专辑是我近期觉得太适合大家，你睡前可以听，就疯狂 repeat 到你睡着为止，非常适合。 就是比较，因为我们都喜欢比较北欧的音乐，所以其他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多主歌副歌一定要那么 明显 的， 就是要 A 进 B， 然后再一个 bridge， 然后再回来什么的。 对，它反而很适合，就是你真的可能在干嘛的时候听这样子。 那一开始只是觉得哦，我们就是凑在一起就是玩啊，有机会你帮我唱，你帮我打到，我们现在真的组个团，我们要做专辑，这样好像变得比较。就跟人家说什么，当你的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做的时候，你们的相处模式或是音乐创作会有差别吗？有压力的时候 会反而很崩溃？ 这个叶子有没有？我是齐伟。 这么困难的问题交给杨奇伟回答。 对啊，鼓手还没开始聊天。 这也是一个会推脱的这个团队。 这跟我们就是控音说啊，接你控。 对，我每次说你坐惯，你坐惯，你坐惯。 我刚逃避了很久。 其实不管有没有在。准备要发专辑或者是还没发之前做音乐，我们聚在一起做音乐的时候 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不同的 想法， 对，想法。 嗯， 那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可能在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想要这是一个岛， 嗯， 是专辑取名叫永夜岛， 嗯， 对，然后大家其实就把自己幻想在我们就是真的有这个岛的地方，那我们每个人在岛上可能是某一个角色这样， 嗯， 那当然每个角色就有想要不同表达的东西， 嗯， 那因为刚好我们是只有三个人而已， 是， 所以在乐器上面或编曲上面都是由我们三个做一个基底这样， 嗯嗯， 那我觉得三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数字，就是它可以它不会太多，不会到四个人，嗯，五个人就会开始每个人可能要去 变， 对，去或者去避开别人的东西，可能大家放在一起会太多或太少， 嗯嗯， 三个人都可以获得蛮大的发挥 哦。 对，然后我们再做完一个基底之后，再去加入很多其他我们喜欢的音乐人， 嗯， 比如说可能有熊宝贝乐团的大伟啊， 嗯， 或者是以前有帮微光群岛的 keyboard 手 Choi 之类的， 嗯， 对，我们跟这些人合作，再加入他们的东西，然后我们这样子后来组成了这个守夜人。然后永夜岛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变成里面很特别，就会变成比较不像一般的乐团音乐， 嗯， 它比较像是有一个画面，很像，嗯，它就很像在听看一个故事一样， 嗯， 永夜岛从一开始的序曲， 嗯， 然后进入这个岛屿，然后遇到了可能间谍啊，或者是遇到一些魔王之类的， 嗯， 嗯， 所以大家每个人在听的时候，可能就会听到这种自己不一样的画面， 嗯， 对， 所以你们推荐的方式，这张专辑应该是让你把它放到 CD 当中，你应该要从第一首开始听的，就是要顺着听起来是比较有感觉的，随选播放是不 OK， 不 OK， 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像很多，就最近很多歌手可能都会为这个感到很。可能有点困扰， 嗯， 就是已经没有人要从头听，就算我真的精心设计了，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嗯，说到你们幻想说你们是一个岛，然后三人在岛上有不同的定位，那你们的定位什么， 你们角色是什么， 你们真的有写那么细吗，啊，就像演员他把那个角色把他完整的剧本都想出来这样。 其实有耶，欸，因为在做这个时候是真的是做了一个动画，然后建奇老师在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 MV 里面是真的有这座岛的动画， 嗯， 然后就是 MV 什么的，所以比如说叶子在里面会是一个有女巫，就是有疗愈声音，就是可以治疗别人的女巫， 嗯， 然后像我可能就是，嗯， 对对对对对 对， 是没有那么难吧，但是差不多了， 反正，就 是，我知道这个补血功能的角色， 对，补血功能的角色，对，其实这个岛就有点像是我们去找到一个可能自己以为在岛上可以找到回到白日世界或是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个办法， 嗯， 但其实不见得要找到，你可能在岛上你自己觉得其实沉沦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嗯， 你就觉得那你就干脆当一个沉沦的人好了，所以他在故事里面会有说探索的东西， 嗯，那叶子是补血角色，那其他你们呢， 奇伟跟 奇伟是奇伟是战神， 他是一个战士， 我都乱讲，我还闹 的，应该是有点类似灾难创建师，我们那时候想了一个 灾难创建师， 就是一个蛮酷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游戏，它可能会有一些专门负责什么召唤暴风雪， 哦。我知道你是什么了。你就是饥饿游戏里面的那个游戏设计师， 哦， 就是会一直说这边给我加网，这边加老虎，就是要去弄人家， 或者是把一些什么天崩地裂的。 你这么坏啊，哦？ 不对，可是我们想要，我们不是要坏的，我们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有坏的东西，我们透过破坏重建去让它变回来。是好的 啊， 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当初的设计的初衷是这样， 破坏重建 是这样的， 我就是你们啊，我就是那个所有失眠 岛民走来走去， 就是所有失眠的人，可能就是只是看到当初在游戏的时候设计是我的样子，然后我可以是很正常的人， 嗯， 然后可以是就是在这个岛上成为骑士去对抗这些恶魔，但是其实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岛上比较像第三者第三人称，就是去看这个岛到底在干嘛， 嗯， 你打电动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画面跟着你一直绕， 嗯， 我是没出现的人的那个人， 对， 欸，我觉得好酷，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去谈一个手游，欸， 我们就是跟手游游戏， 哦，就是， 就在里面就是我们的角色的样子， 哦， 对对对， 今天听你们讲了永夜岛然后听你们做这个角色设定我比较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我在车上听专辑，老实说很多我都摸不透， 就是说一群疯子， 想说对啦，这是一个很夜晚的专辑，然后真的很像在做梦，然后就是，嗯，就是有点不太明白，可是有时候就算我后来 就是进到办公室，我说那我来看一下歌词你们到底在唱什么好了。就是我看歌词那些字我都看得懂，但是我又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我就想说，是我慧根太差，是我智力太差了吗？像比如说我那时候看什么归属感，然后我说归属感明明就很好懂，为什么我看完歌词我还是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唱什么什么？你是谁？他是谁？你们到底是谁？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你们，对对，每一个人的投射这样子，世界上任何一个游荡的人， 归属感，你们要表达的是什么？ 归属感其实是我很久以前就是在创作的时候一个歌曲，然后它其实有钢琴跟我们男女合唱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想写一首很血腥的歌，然后可是因为归属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疗愈嘛，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从小活到现在，其实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某一方面来说很像洪水猛兽一样，就是其实你总是在面对可能表里不一的人，或是你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你觉得其实你到底其实应该怎么样去讨好别人还是什么样，所以这就是造成守夜人的一个宗旨，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是你想太多呢，还是它真的发生，所以你睡不好。所以归属感是希望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写成，就是也许你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也许你其实可以想想你没有这些人际框架包袱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归属感。 所以像你小时候是有被霸凌过吗？ 我看过别人被霸凌过，但是没有那个， 怎么会有， 就是 常常听你在讲，想说是人际关系有遇到很多问题，还是你被不孝商人骗过钱，还是 倒是没有到那样子，但是各式各样的霸凌其实随时存在在不只是我身上，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同侪，可能也许就是在你各行各业里面看起来好像大家过得很风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有时候可能你在帮别人就是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其实那一刻你觉得你好像跟很多人是站在一起的，很有伙伴的感觉。所以归属感它就是特别写给当下的每一个有这样子的感觉的人，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蛮正面的歌曲， 它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歌曲，但它其实也希望可以戳破一些，就是你自己也要承认你很在意别人眼光吧。我们其实本来就不摇滚啊，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我们想要的 Nirvana 还是像谁谁谁一样就是可以这么朋克。我们有时候就只是一个不够摇滚的人，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吧。 归属感， 我想到你觉得放心的温柔表情，你在意的随即来到这跟你说明生命话题，一点一点的重复提醒去沉迷，陪你怀疑，远远看你有时候离去，要忘记先照顾自己，我们感觉两分安心。啦啦啦，你想到谁？没有交集的冷漠表情是心身体也僵硬，还在找寻给我们归属感的默契，去相信 我可以陪你怀疑，远远看你 有时候离去， 拥有你，穿越黑夜，放 你的努力被说没力，你爱的人不爱你人，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向往的紧握着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na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那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前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并非天意，能不能少点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点点真心。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 人生从来没有不幽默，因为现实比想象还要荒谬。我老板吴克群的首播主打歌《人生超幽默》，听他的歌，丢我们的人生一幕。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画上休止符之前，最后一首华丽经典，完美男高音传奇最终场，卡列拉斯告别演唱会。2017年1月7日，台中体育大学田径场，购票请下年代售票系统。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言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 ，I Do Music 海蝶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邀请到了守夜人， 嗨 ，Hello。这首歌曲呢，偷走时间的史蒂芬，在今天一开始你们也有唱，然后那时候为什么说听你们专辑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想知道你们唱什么。像这首歌，我那时候也想说，那史蒂芬是谁啦？但刚刚你有讲，就是你把它设定为一个 时间小偷， 时间小偷，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要叫史蒂芬？ 因为其实我们这张专辑有一个画家，然后他帮我们画了所有的角色的动画设计的原创，然后他的名字叫 Steven，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用这首歌的名字来纪念他，代表每一个偷走时间的人，因为他画了这些角色，对对对。 哦， 那这个时间小偷，你刚刚说到说有可能我们今天不开心的时候，然后这个时间小偷就把我们的时间24小时偷走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譬如说偷走4小时，我们就少痛苦4小时。 就像新训一样，就是那个算的时间丢到后面去，对，很快就突然，一下子就过了。 所以这个时间小偷基本上它是一个好的角色，对，它不像， 对， 它不像那个小偷给我们感觉好像都是坏人。 它是一个侠义之人这样子。 所以你快乐的时候，我就把你 偷走的时间，我从别人那边偷一点，然后给你，要让你快乐久一点。 对，而且他偷的是一些比如说真的浪费时间那种汲汲营营追求名利的人的时间过来、哦、然后就是自己的幻想在剧本上面其实是很多很细节的一些很荒谬的剧情这样子。 那真的浪费时间无所事事的人的时间也会被偷走？ 对，他就是活该被偷走、啊、所以他其实都是一个充满报复性的歌词。 而且他使用活该两个字，你有听到吗？ 对对对，明明活该。 因为我隔壁这一位堪称是如果有金氏世界纪录他是浪费时间的达人。 完蛋了， 明天起床只剩三小时可用。 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种很知道。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每天都知道六七点才睡觉，你们应该也是浪费时间界的人才对啊。 我们的耍废大王啊， 帮帮助一些没有时间的人，让他们被偷吗？ 那人半夜不睡到底在干嘛？ 这真的、 难道真的都在做音乐吗？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在看 YouTube。 他们在玩宝可梦， 玩宝可梦、打麻将啊，耍废啊。 玩宝可梦， 做工作 抓宝、哦。 对，他们整天出去抓宝， 蛮疯狂的， 整天。 你们现在还在迷抓宝？ 他们之前很夸张，就常一下说的，大家在北投抓到什么什么东西，就说：“哎，我要去那个，你要去，我是谁要跟你去啊？” 我们有一群音乐人好朋友，就大家就一起就是 音乐人抓宝，听起来为什么就很怪奇的感觉、啊？ 而且超妙， 就 上一段这边、上一段。这个没有什么，这一个岛上面我们都是文青， 煞有其事这样子啊， 一个文青的岛 马上破功了，现在 对啊， 对。 然后打麻将， 打麻将， 你们打麻将会口出秽言吗？ 会，就是真的是会生气，或者是翻桌之类的， 嘴巴有点那个，有点坏、欸， 有点意思。下次应该也可以约打一下。 多大？ 我们每一次遇到有人 可以打超大，也 可 以打 超大。 你知道可以打， 有很多乐手朋友都打很大。 打很大的那个就是来自于你对你的牌技很有自信才可以打这么大、欸、 还是那是一种发泄，那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发泄，因为其实上台有蛮大压力，就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表演， 就 是 蛮大压力， 对，我不能这样讲，好像歌手会觉得我压力很大。但其实我们一群乐手好朋友在就是真的是会打麻将，好，就是其实真的赢什么钱我们都是互相请对方吃饭啊，就是其实也不是说要真的。 所以你们是打多少跟多少？ 有时候从 range 很宽，从30-10到可能300-100中间、 哦， 没有3000-1000， 没有、 欸，这个你不懂就不要乱讲，人家以为我们就是你知道， 这个你不懂， 对对对， 不要乱讲，秦公子会生气的， 对， 3000-1000，我们可能就是被以为我们是什么， 对对对， 暴发户哎、欸， 所以像那你们创作模式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问了那么多乐团之后，其实每个乐团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很特别的模式，有人创作是不见面，我做好我这部分。pass 给你，你再做，再 pass 给下一个，再给下一个。有个是约时间，我们见面一起创作，好，创作结束马上分开，就是私底下也都没有交集。你们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每一种都有、欸，哎，对不对，叶子？ 复合式的。 我知道你们就是讨厌框架，你们就想活自由自在。 对 对, 对， 就是文青嘛。 这倒是哈、哦，这听起来文青又变贬义词了。 不是啊，这就是浪费时间的人啊！浪费时间的人有个共通特点，就是不喜欢被束缚住，就不要有规则的限 制。你说美其名不要被束缚，但说实话， 所以每次都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新的东西，然后不要就是 follow the rules 这样子。 不小心把歌写超高，还很难唱，其实就是这种太没束缚造成的后果。 所以你会要求说不要。他写的这个样子，他会听从你的建议吗？ 他不会啊。 我接下来会了。我觉得之前我就是那时候觉得，就唱嘛，应该可以吧，这样子。 所以目前你们的，比如说像快闪活动啊、现场演出，你都还是可以 handle 的。 目前是这样，没错啦、 啊。 对啊， 你知道人都需要被逼迫 就 有极限，对不对？ 对不对？ 哎，你的歌真的是。那个真的是不容易，我只能说难。 不能逼去这样，就是降 key 或转调吗？ 现场其实。 他有时候也是蛮任性的，所以 他是一种感觉 的、欸。不过你忘了这首歌副歌是你写的，你就是本来写这么高耶。 烟， 你为什么要？对啊，不是就是。 接下来下一首歌叫做《废》，废就是 废、 哦，就是 耍废的 废。就刚刚你们提到，就是你们会耍废这样子吗？ 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安眠药。 安眠药，你说人耍废就会想睡， 因为其实睡前你太多想法，或是你要工作、开 email 还是玩手机什么，其实人都不舍得耍废啦、那这首歌就是，其实你就放心的耍废吧。 你不能这样，那我睡前会疯狂玩 Candy Crush， 我不会罢休哎、欸。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时间过飞快啊，就是 很好。我觉得你们这个团开始越来越没有那么清新了，在访问的时间慢慢推进之后，对你们有一些改观。 就旭章刚一开始。 开始在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戴面具过活嘛，有些人就是很虚假或者什么之类的。现在就是前一段那个虚假开始被剥开了， 就是好像把面具，很想把面具拿下来，但就是拿不好。 我们先一起来废一下。 好。 你们有唱了一首歌叫做《爱丽丝晚安》，这首歌怎么会找到光宇哥来写词啊？ 对啊， 好神秘哦。 那个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觉得夜光家族跟守夜人有某一种好像 夜光 世界上面那个心灵的交集、哦、虽然好像就是不同时间发生 的产物。所以你们之前是不认识光宇哥，只是 我那时候其实跟比如说跟张璇或者跟其他歌手来光宇哥节目谈情蛮多次，然后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夜光家族跟光宇哥可以给我的启发，然后是其实我们深种在心里面这样子，因为其实守夜人是希望可以守护那些其实像广播是看不见的听众，那游戏或者是创作音乐，其实那些你对着手机玩平板的人，你也看不到他们的样子，那我想说，那夜光家族其实跟这个东西只是不同的媒介而已，但他们其实在讲的事情有点类似。 那时候就是你就是把那个曲就寄给光宇哥， 对， 然后你有跟光宇哥下达指令吗？ 英文词也有借给他，也有一起吗？ 有，还有包括那些为什么这个故事，他爱丽丝他发生了什么事啊，什么之类的。 你们敢退光宇哥的稿吗？就第一次来说，光宇哥这有点没质感。 不可能啊，因为那时候拿到 不敢啊。 他副歌迷雾漆黑，我会陪你穿越，我就觉得其实就对了， 很有那个味道， 就是已经是在黑暗中都摸索出一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说，那你们在上夜光家族的时候，光宇哥也有很自豪说哇，这首是我的词的创作这样子吗？ 他那时候 因为我刚好没有听到那一次的访问， 他一播歌他就跟着。OS， 然后我们都被电到， 自己朗诵， 对，他自己朗诵， 他朗诵，他不是跟人唱，他就是朗诵他的歌词这样。 对，而且他朗诵很多他自己的就一些 想法 ，对。 接下来你们会因为是守夜人这个团名的关系，你们之后的专辑风格就是都是会像这个样子吗？还是你们就是 我 们框架，我们 同样三个人，也不一定一定要同样三个人。换几个团员，然后 换几个团员， 重新多几个乐手朋友一起表演， 重新换一个团名，然后再重新架构一个新的岛，新的世界观， 就是、另外一个岛。 你们就会开始计划你们的下一章吗？ 我其实是一步一步有建构，因为其实我觉得夜晚 里面一步一步建构，我的天哪！ 对、啊，因为夜晚 我要撕下你虚假表面，跟你说这些秦公子。 对，其实我就是下一张专辑就全部都是有牌桌，有扑克牌，还有 这张可以叫巴厘岛吗？ 对，都是那个东西，然后你就穿很少。啊，没有啦。 就是其实因为夜晚其实除了疗愈啊，或是一些角色扮演，它还会有一些欲望吧。嗯嗯，它其实就或是甚至 色的， 因为其实 色的来了。 我希望这张专辑大家有发现一些其实是很适合在某时候听做听的音乐。 做爱音乐 之类，就是 人体动作。 其实他是说，其实他其实在各式各样你该放松的时候，你可以让你放松，比较 mental 的一种音乐。哦，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用在华语音乐里面去定义说，其实啊，就是好像有多正面、什么类型之类的。嗯、那欲望的探索其实无穷无尽的嘛，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或未来想做的东西。它也可以很黑暗，或是很张扬无爪，或者是很戏剧化。 嗯，录音时候要呻吟的时候要找我。 啊，我真的吗？ 你们会，你要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团员可以这样子？你们要不要？就是 齐伟，齐伟有办法吗？有办法吗？ 有办法什么？呻吟吗？ 对， 我们来。 交给我就好了，这种事情交给我。 卷一下， 下次记得，你可以约他。 我是呻吟韵律组， 太棒了！ 我刚刚也有吓一跳。 对， 有一个跟那个专辑无关，我只能好奇齐伟，你本来头发就是卷烫卷的吗？就为了专辑而烫？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烫头发。 哎，我觉得你的卷度。非常完美、欸， 我觉得他烫卷以后，就大家都觉得他很像追名林檎。 对，东京事变的那个时候的追名林檎，还有下课上那张专辑的追名林檎。 Ringo， 因为那时候是造型师他建议的，哼，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我头发很直， 所以你原本的样子是什么？ 我看他原本是走那个土豪路线， 什么土豪路 线？ 三立里面的一些就是 三七分这样吗？ 没有， 不是 乡土剧路线。也没有啦，开玩笑，我们被瞪了。 没有， 他的眼神， 我有压力， 他的眼神在改变呢、欸。 你奇怪好不好？ 对啊， 没有， 天哪，召唤灾难了！ 所以造型师一看你就说，我觉得你可以烫个卷发这样子哦、喔，然后你也没有抗拒。 我那时候也无法抗拒啊，就是已经坐在那椅子上了，有没有？就被人家架着脖子在那边了，你也躲不掉了這樣。 我觉得他帮你安排一个很好的路线呢、欸。 对，但是烫完之后，我就其实自己蛮喜欢的，因为 觉得 还蛮特别的。这个需要整理吗？还是你睡醒就是这样？ 睡醒不是这样， 睡醒是怎么样？ 因为另外一个样子。 因为齐伟现在这个头蛮像，就是很多女孩想要追求的，就是什么刚睡醒头，就是有点 蓬松蓬松， 有点凌乱。我觉得蛮迷人的。你今天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你这个头， 哇！就要感谢我们的那个造型师。 又不是你现在再也不烫卷了，不然我就会说，哎、欸，你看一下这颗头。 不要，你不要害我这些东西了。 我每次看到头都是跟他说，哎、欸，不错，你试一试，你试一试。 变成实验品。 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活动要宣传吗？巡回演唱。 耶耶耶！ 我们的平安夜的时候会在桃园的 Dear Cafe 陪伴大家， 晚上八点钟， 晚上八点钟。 然后一月开始在台中、台北、高雄的，就是一些 Live House 都有表演。然后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Facebook 按赞、还有追踪我们的资讯，因为都会在上面公布。 打守夜人 My Keepers 都会。 我见你们的粉丝页面，你们的文字也都是很正经哎、欸。 那是我害的啦，就是现在 你会不会不许他们两个发言？就是都要透过你。 其实我们是有阶段性，就是现在先长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来个大爆炸，或是歪掉之类的，就是 好，我期待你们爆炸跟歪掉的那一天。 在酝酿，在酝酿。 好，今天非常谢谢守夜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永夜岛， yeah, 谢谢， 谢 谢， 拜拜。 天经过我拢毋捌斟酌我的水，我就是红红，作红的红红。那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丁阿辉。 我生做大班，有我的浪漫，伫棉被顶看到我印满满的风帆。咱不是青粉，你嘛捌慢过。你也有在我身躯滴滴咧，你想找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识着这久，你不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子，当作我拢无知。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的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味。